这一年呢，有周董、周杰伦的《七里香》，有林俊杰的《江南》，还有呢，开辟了网络歌曲时代的《老鼠爱大米》啊，《两只蝴蝶》等等。同一时间，哲林、蔡依林、城堡也是其中的一份子。除了《爱情三十六计》和《倒带》这两首高传唱度的金曲之外呢，这首翻唱作品《Love Love Love》也同样是惊艳四座。从那时候起，双 J 时代也迎来了顶峰相见之日。怎么样，这样的音乐是不是已经叫醒你的耳朵，把你拉到了汽车音乐会的气氛当中，汽车音乐会的气息当中，汽车音乐会的气场当中？三个气啊，气氛、气息、气场，你来了没有？赶上我们这股气了吗？好了，那我们一位正在路上的朋友，不管你是骑车听、开车听还是坐车听，不管你是坐着听、趴着听、躺着听、站着听，等着再听就好了。好了，几种方式互动哈，在家族群当中，还有就是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久没去官微了吧，赶快去打一下卡。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了，更加便捷的方式，怎么进入？第一步，下载听听 FM。 第二步，进入聊天室，你会进哈，路径你都知道。第三步，选择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先来看今天限行，今天是2021年11月25号星期四，今天限号是3和8。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哈。在此提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还有就是迎面刺眼的阳光对于行车安全的影响。每次都提到这个，每天早晨的时候呢，是由西向东方向行驶哈，往东走，一路就是迎着太阳，好刺眼。然后下班的时候呢，又是由东向西走，一路上迎着这个落日哈，又是刺眼。每天都是被晒着大脸哈，上下班这还挺不错，大脸，面子大嘛。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汽车音乐会的全新企划单元，为了美食去自驾吧，值得值得。今天第二站去河北正定，尝尝他们正宗的八大碗有多美。其实啊，八大碗是一个称号啊，在各地都有不同的八大碗，比如说滕州的八大碗呢，安徽的八大碗呢，徐州的八大碗呢，盐城的八大碗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说的正定的八大碗，那是最正宗的。哎，提到正宗呢，一定要尝尝这里的八大碗哈。正定的八大碗据说是民间宴席的头牌菜，一般呢有四荤四素，一共是八道菜组成，需要独特的工艺，而且呢严格按照程序和工序来制作完成。其成菜色泽诱人，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在民间呢，八大碗有着八仙取菜的美好传说，正定八大碗的代表就是宋记八大碗啊。他们的制作技艺已经被河北省列为是第二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了，已经进入非遗了。哎，有机会来一定去尝一尝啊，特别是各位美食家啊，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如果你特别喜欢美食，因为美食才去旅行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刚刚为你介绍的宋记八大碗啊，还有就是我们汽车音乐会的为了美食去自驾。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觉得伤感，有越多的时间，就越觉得不安。 总是孤单，过着孤单的日子，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有的爱犹豫不决，还在想他就离开，先将就更难，于是我学着乐观，过着孤单的日子。 当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该怎么办，就算心烦意乱，算没有人作伴、哦、自由和落寞之间怎么换算，我独自走在街上看着天空，找不到答案，我没有答案。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孤单一辈子。2003年，根据朱德庸漫画改编的电视剧《粉红女郎》热播，一时之间的火遍了大江南北。饰演女主角方小平的刘若英奶茶，演唱了主题曲《一辈子的孤单》。这首歌曲的旋律简单明快，却总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那种淡淡的忧伤。而奶茶的版本呢，更是注入了女性敢爱敢恨、无怨无悔的知性的力量。后来好声音的冠军李琦翻唱了这首佳作，也是他参演的电视剧《我的青春》高八度的插曲，也是别有一份滋味在心头哈。刚刚我们听到男版的《一辈子的孤单》，那夏花你喜欢这首歌吗？来啊，不羁知识叫出来，让他赶快疯狂点赞。好了，一会儿要点名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各位好朋友你们都来了没有？提到影视剧哈，2021年也就是今年，还有一部根据热门的青春校园小说改编的，是赵露思还有徐开骋主演的《郭子健来了个女弟子》上线。有着电视剧小王子之称的刘宇宁这次再度发力，演唱了这首《义气趁少年》，正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他高亢的歌声也把莘莘学子那种求知热情还有书生意气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的。 相处，天光下朗朗书声又被唤醒，曲水环袖煮绕，笔耕不中明月有影，君子自强不息，一生只争朝夕，人生天地求学路，好远行。蜀山无形，前路踏，须臾轻灭未尽，千里行，先破万卷，不惧星云。挥有一笔，字字铭心，才叫知己。修我心，每时每刻保持利益。一身独行，趁此生此刻光阴，一无是一无心独行，我等闲，莫负少年。一夜一夜，趁此刻趁此刻光阴，一无是一无心独行，我等闲，莫负少年。一夜一夜，杳无独行，多少圣人问造，历尽辗转千年的喧嚣，一朝空生命就在相邀，书生一气趁年少，不负鸿鹄壮士上云霄，要与天共试比高，且看江山几多娇，当初我辈独立风只争朝夕，人生天地求学路，好远行。蜀山无形，前路踏，须臾轻灭未尽，千里行，先破万卷，不惧星云。挥有一笔，字字铭心，才叫知己。修我心，每时每刻保持利益。一身独行，趁此刻趁此刻光阴，一无是一无心独行，我等闲，莫负少年。一夜一夜，趁此刻趁此刻光阴，一无是一无心独行，我等闲，莫负少年。一夜一夜，杳无独行，多少圣人问造，历尽辗转千年的喧嚣，一朝功成名就在相邀，书生一气趁年少，不负鸿鹄壮士上云霄，要与天共试比高，且看江山几多娇，当初我辈独立风骚。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九点十八分四十八秒，哎，好时间哈、哦！欢迎继续和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了，今天聊天室当中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来了。好了，来看看今天抢到沙发的燕林，白纸半张今天没来吗？你没抢到沙发哈、啊？好了，燕林稳稳的坐着吧，面朝大海，仰望星空，白纸半张心里话哦，你们都来了哈。还有白衣神童，你是我们的新朋友吗？你好，你好，风吹麦浪。他说记住别人的好叫感恩，忘记别人的不好叫宽容，懂得感恩和宽容的人才会生活得非常快乐。人生最美的风景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让人生所有的遇见都成了一种美好吧，因为有你心存感恩。风吹麦浪每次都是像哲人一样啊。好了，雪孩子也来了，你好。还有葛大爷乐乐幺三三五，只好空白，生活大百科也来了哈。还有蜜兹，蜜兹你是我们的新朋友吗？好像不是哈，名字有点熟。嘟嘟，还有继续往下拉哈。哎，夏花你没来吗？加油啦，豆丁儿，八七四零幺八四零，还 还有啊，夏华，王小拉才终于看到你，你迟到了，夏华。好了，继续来听歌，一首很好听的歌，是来自方大同的《红豆》。方大同重新翻唱王菲的歌，王菲的歌有一种凄凉的美，方大同呢是一种忧郁的美。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洲，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然后一起分享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还没好好的感受心事亲吻的自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明显的方大同的风格 Blues 蓝调的风格，那这首红豆送给夏花。夏花一直在听节目，申请进入家族群哈。好了，待会儿拉你，自己给自己点了一杯咖啡，加油啊，加油加油。这首红豆就送给生如夏华。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 Young Seven 的这首《幸运女孩》。你就像屋檐上的风铃，带着一万种的风情。这首《幸运女孩》是新生代唱作人 Young Seven 创作和演唱的，明快的节奏和强劲的节拍，瞬间会调动你的激情澎湃的情绪。中英文掺杂的歌词，直白而又大胆的表白，随处可见的时尚元素，也是真实的反映了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爱情和生活当中的积极的锋芒。Lucky girl, 幸运女孩。 Yeah, 你就像湖面上的风铃，带着一万种的风情，爱上你不讲道理， Baby 我想要抱你。让我留在你的身边，我不是外界，也陪你过冬天，看你在我前面笑红了脸，太阳公公在大河前。 You say you wanna kiss me, You say you love me, cause I'm your only。 你就是我的 lucky girl， 来自心跳的节奏，对你说 I love you，我遇见你，多么幸运 ！That's you know, baby, how I lucky。茫茫人海找到你，可爱的猫系少女，你所有好奇的秘密都藏在我的外套里。你就像湖面上的风铃，带着一万种的风情，爱上你不讲道理 ，baby， 我想要抱你。You wanna kiss me, You say you love me, cause I'm your only。 你就是我的 lucky girl， 来自心跳的节奏，对你说 I love you， 对你说 I love you。 你就是我的 lucky girl， 来自心跳的节奏，对你说 I love you，只想当个秋千，依然徘徊在你身上周边。如果你和他，当然是你优先。如果你怪想带你上 barbecue， 藏进我的梦里，我不会把你弄丢。Oh baby， 请你握住我的手，我不像他们说的那么 low。OK OK， 你对我的唯一幸运女孩，今晚别想入睡。我听说古驰的价格昂贵，但我会帮你把它藏进衣柜。You say you wanna kiss me。Say you love me, cause I'm your only。 你就是我的 lucky girl， 来自心跳的节奏，对你说 I love you， 对你说 I love you。 你就是我的 lucky girl。 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突然坐着手边事，然后就被 radio 当中传出来的一首歌曲一击即中啊，这什么节目，这什么歌啊？ Young Seven 幸运女孩。这里是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了。我是腾斌，期待稍后我们继续相伴。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就对了。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耿思汉的新歌《二十一小时计划》。 我们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看人生。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为耿思汉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小姑娘 Stephanie， 是名副其实的零零后啊。在歌手母亲的影响之下，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21年，也就是今年的3月，年仅20岁的她呢，就发表了个人首张专辑 AMPM。在这张唱片当中，她敞开心扉，邀请大家进入到她的音乐世界当中，感受她的思考、希望、犹豫和梦想四种生活的感悟。从头到尾哈，细心的聆听，你就会体验到她完整的音乐脉络，从充满希望的清晨到忧郁的夜晚。这首最中间的 3PM 是会带你实现从白天到夜晚的无缝过渡的。哎，我觉得这挺有创意的，就是我自己一天的感受 AMPM， 从早晨开始，然后呢到中午到下午，然后再到晚上，我这一天的心灵感受、生活的感悟全部通过音乐来呈现，完整的一天可能也是完整的人生的一个缩影、一个写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0位 Stephanie 3PM。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冰，你是谁？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刚才已经点过名了，还有像郝先生啊，还有笑笑爱天天等等这些老朋友，就不点你们的名字了。不是已经点过了吗？好吧，家族一群当中，天黑请闭眼，很久没有点你的名字了啊！刚才发了一个视频，我真的把我吓坏了。他视频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远远处有一个特别揪心的一个东西，然后你这个全神贯注看那个到底是什么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人，就属于那种啊，突然出来一个人吓你一跳。你在深思的时候走在路上啊，然后突然一个人从你后面冒出来，啊，吓你一跳，我那真是由内而发的惊恐啊！想看的话，待会儿分享给你们啊。家族一群当中正有这个视频，如果你们想去看，可以去看一下啊。那家族一群当中的好朋友，好了，小文发位置了，正在西城区收听。还有风吹麦浪来打卡说，今天真暖和。今天真的是车外显示的温度有-7度啊！不像前两天，车外显示的温度甚至到零下了。现在-7度，有点回暖了哈。大家呢可以稍微的把这个帽子、手套摘下来，但是我并不建议把这个厚的羽绒服已经穿上然后再脱哈，这个反复特别容易感冒。还有行走江湖现在已经走到了海淀的杏石口路。好了，你好，你好，你好。还有呢，刚刚是家族一群当中的好朋友啊，家族二群当中的好朋友，也是很久没有念到这些好朋友了。小呆猪来了，现在已经移动到了西城区的北三环中路14号，说的好具体，没事吧，小呆猪？还有大月现在在通州收听，还有在朝阳收听的付婷婷，你们好。好了，听听聊天室当中还有哪些好朋友呢？继续来和我互动，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哇，好歌来了，这首歌就好好听哦。上周第15名，本周晋升到第9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对，悠扬的旋律，嘴角上扬，心情飞扬，就是这首刘瑞琦的《普通一下》，本周第9位。 小一无所获，像贪玩的小孩走进了巨大的玻璃炉，看着那车水马龙，需要红灯来暂时放空，不如放轻松，享受当下每刻最温柔的包容。没想法就扑通一下，没道理也扑通一下，就又会有落空的念头，想要找个枕头看完半场最精彩的秀，别让美好在左右，却没有人全下按钮，不如放轻松，享受当下每刻最温柔的包容。没想法就扑通一下，没道理也扑通一下，在热闹里扑通一下，世界的水花。 小起舞、 yeah, yeah. 没有孤独在不在乎快乐的最清楚 baby 没想法就扑通一下 没想法就扑通一下 没道理也扑通一下 没道理也扑通一下 在热闹里扑通一下 在热闹里扑通一下 捡起全世界的水花 就扑通一下。2003年，刘瑞琦因为在雪地吉他弹唱了《明明就》而走红网络，随后呢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在几轮比赛当中脱颖而出。2021年呢，加入了某某音乐平台的音乐人计划，带来这首改编自越南歌曲的《扑通一下》。哎，我发现现在很多的越南的歌曲都是特别好听啊，我们也借鉴了他们一些流行的元素在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也是这首歌呢在保留原作积极向上风貌同时，用中文的歌词和创意的编曲注入了全新的含义，让洒脱的心境还有摆脱浮躁回归本真的愿望引起大家的共鸣。你想不想摆脱浮躁也回归本真哈？有这样的愿望就最好了，希望这样的心不要被磨灭掉哈。上到第十五名，本周晋升到第九位，刘瑞琦扑通一下。我要刻苦学唱这首歌。好了，继续攀升了。来第八名歌曲，在家族群当中，各位好朋友家族一群当中来聊天黑请闭眼发的这个视频了哈。师傅说什么什么好奇，我来看一下，怎么了？有什么害怕的呀？然后吓得手机都扔掉了。有什么视频让你这么害怕呢？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只能说，大叔保重，天黑你太淘气了，给我们发红包吧。来，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发红包同时也希望你们发个定位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到了每个周疯狂 party， 貌似我把灵魂丢在了家里，不要问我干嘛，肯定在蹦迪，问了肯定在聊项目，你不要睡，问了为什么要猜你 baby， 麦斯贝猜的跟着和我一起，不在乎了公司包包在我手里，来到这里我们多开很美丽 yeah， 到了这里来这里到了这里，来这里，到了这里，让我偷了再演电影一样，二百加起我们当起专家，这里气氛让我有次有人疯狂飙车，不行，想走这里今晚 party， 灯光一闪一闪美，情绪一杯一杯醉，电影慢慢往下坠。觉得速度更脆弱，说你想要的爱怎么都能算存在，因为一直在， 因为一直在， 太多人要来， 太多人要来， 快点准备要放开，你别光顾着吃菜，来到 party time， 来到 party time， 就是 party time。到了每个周疯狂 party， 貌似我把灵魂丢在了家里，不要问我干嘛，肯定在蹦迪，问了肯定在聊项目，你不要睡，问了为什么要猜你 baby， 外事被猜的跟着和我一起，不在乎了公司包包在我手里，来到这里我们多开很美丽 yeah， 到了这里来这里到了这里，来这里，到了这里 ，Baby 你如此的美，怎么说的话我也要问心无愧 ，Baby baby，Baby 喝多了不要睡。 家里的时间一定要完美。就算你想要的爱怎么都能算存在，因为一直在， 因为一直在， 太多人要来， 太多人要来， 快点准备要放开，你别光顾着吃菜。 Light the party time, Light the party time, Just party time, 到了每个周疯狂 party, 貌似我把灵魂丢在了这里，不要问我干嘛，肯定在蹦迪，问了肯定在了项目，你不要睡，关了微信要谈你 baby,万事被猜到跟着和我一起，不在乎了公司包不在我手里，来到这里我们多开越美丽 Yeah, 都来这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来这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都来这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来这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都来这里。 刚才让你发个定位哈，就是因为要带出这首歌《永斌 Run Bin》，发个定位，上周第十名，本周晋升到第八位。哎，永斌作品最大特点就是好听啊，毫无负担的那种好听，毫无门槛的那种好听。这首《发个定位》再次印证这个观点。和他以前作品相比呢，感觉这首作品无论是在技术构造上，还是音色的装饰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当你在忙碌工作当中感到疲惫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发个定位》，随着音乐惬意的扭动抖腿，尽情的放松一下吧。好了，继续攀升了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006年，一向主张慢工出细活的陶喆陶吉吉，在阔别歌坛一年半之后，终于推出他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太美丽》。这其中的那一瞬间，正是耳边这首歌本周第七位。 感觉夜风像你温柔的缠绵，虽然想念还是越走越远，轰隆隆的速度带我向前，那一瞬间 2006年《太美丽》专辑当中的这首《那一瞬间》，可以说是唱片当中完成度很高的一首作品。秉承了大碟主体的概念，那就是珍惜生命当中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感觉，用温和缠绵的曲风向大家展示动人的生活瞬间。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七位，哇，了不起啊！接下来这首作品呢，这首歌曲也是空降的。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本多露露的美丽心情，也是这首歌曲真实写照了她刚刚打拼，刚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人生地不熟的那种很艰难的感觉。不过一想到音乐就是她的方向，在音乐之路上不断的拼搏，不断的获得惊喜，就会有一份美丽的心情。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六位，本多露露美丽心情。 多余的冬季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在早晨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只有曾天真给过的心，才了解等待中的甜蜜，也只有被辜负为长夜流过泪的心，才能明白这也是种运气，让他永远记得曾经有一个人给过完完整整的爱情。爱着他的心情，有一股傻傻的勇气，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只有曾天真给过的心，等待中的甜蜜，也只有被辜负而长夜流过泪的心，才能明白这也是种运气，让他永远记得曾经有一个人给过完完整整的爱情。 隐藏在甜蜜声线背后的忧伤，也可以感受到那份穿越忧伤的力量。本周露露美丽心情，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六位。好了，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吧。稍后回到汽车音乐会，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

can't keep me down. Keep on making my way to be free. I'm not gonna be up to your ground. Ooh, ooh, ooh, ooh, why should I let someone to keep me down? 来自莫斯科的流行女子组合 Sarah Brown 发行了一张动感的舞曲专辑 Mama Lover。 Sarah Brown 在俄语当中是银色的意思，所以他们呢也叫做白银组合。当然作为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流行组合之一，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呢还是在于音乐本身啦。每一首作品呢都会反复打磨，锻造出首首精品之作。刚刚这首 Why 就是其中一首近乎完美的爆款，力道感十足的嗓音，强烈的 tempo 的神秘色彩，浓郁的电音，都是这首音乐成功的制胜法宝。好了，北京时间10:2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好了，除了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哈，发红包之外，发红包，对啊，天黑请闭眼，赶紧发红包哈。还有呢，就是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热议哈，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好了，接下来给大家说个事儿哈。最近看一条新闻，一辆汽车沿着某某街到附近过街天桥的时候，司机突然莫名的向左侧打轮，车子撞击护栏之后呢失控翻倒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来，咱们进入到这个时代的汽车时尚资讯。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后来呢，去这个交警哈，赶紧去现场。原来发现40多岁的女司机已经离开了汽车，但她依然是头晕目眩。她向交警说，她开车开到这儿的时候，低血糖突然发作了，脑子一晕，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方向盘就被拧到了一边，于是就出了这样的事故。幸好车翻的瞬间呢，附近没有其他的车辆和行人哈，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现场交警首先调动了这个拖车，然后呢开始对司机进行酒精的检测，很快酒精检测结果了，不存在酒驾。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就是低血糖，所以在这要给大家提醒了哈，低血糖驾车危险可不亚于酒驾哟。酒驾、醉驾、药驾、毒驾，危害我们都再清楚不过了。今天我们来说说饿驾，饥饿的饿哈。有人可能说，肚子饿了开车还有危险吗？真的有，很多事故呢都是低血糖有关系的。不要小看低血糖哈，严重低血糖呢就会脸色苍白、心慌、天旋地转、冒冷汗、恶心、颤抖、心悸等等症状，不是吓唬你们。因为低血糖发作的时候正好在开车，你想有多危险？突然头一晕，就发生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女士发生的那种情况哈。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血糖低就少吃点糖，其实不是，低血糖是最怕血糖低的，因为他们是不耐受哈。如果你倒是饿的时候，咱们正常人是可以耐受的，但是低血糖的人是不能耐受饥饿的，就是他们血糖低的时候，他们就会晕倒，就会刚才我说了那些症状就会出来了。低血糖的成因有很多哈，所以对于低血糖，如果您有想驾车的话，如果兜里啊可能的话，一定要加点糖啊，车上放一点什么糖果呀、糕点呐，或者这个带糖的饮料都是 OK 的。当你感觉到肚子稍微有点饿的时候，千万别硬扛着，来块糖或者吃一块点心，避免这个低血糖引起的这种危险的驾驶情况啊，这可是隐患哈！啊，低血糖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温馨提示、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压压惊，压压惊，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李玟的《滴答滴》。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仔细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情都好踏实，月光照亮你的眼睛，爱我的心你不休饰，每次约会都变成一个纪念日。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48，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周四，今天来关注赛车，来关注一下澳门的格兰皮治大赛吧。近日呢举行的澳门的格兰皮治大赛是澳门一年一度的体育盛事，这个赛事呢从2018年首设大湾区杯赛事，为湾区内的车手提供了交流竞技的机会，协助提升大湾区内赛车运动水平，推动大湾区的体育发展。2022年大湾区的 GT 杯 带来了车手巨匠的参赛阵容，一共呢是8位澳门本地的选手，还有7位来自各地的选手，还有4位是来自香港的选手。如果说澳门格兰披治大赛是一众赛车新星的摇篮，那么大湾区 GT 杯呢是大湾区车手们的圆梦乐园了啊！这次赛事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到澳门的哈。据澳门旅游局官方数据显示，11月19号赛车首日就突破了3万的游客啊，为了赛车而去的哈。借这个机会好好呢，也可以看一下这种赛车到底是什么样的比赛形式哈。如果你特别喜欢赛车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赛车音乐定制为你关注的信息。接下来呢，我们为赛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 Awiki 的这首 Waiting for Love，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了。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Beautiful, and every night has a state so magical. And if there's love in this life, there's no obstacle that can't be defeated. For every tyrant to tear for the vulnerable, and every loss, so the bones of a miracle. For every dreamer, a dream we're unstoppable with something to believe in. Monday left me broken. Tuesday I was through with hoping. Wednesday my empty arms were open. Thursday waiting for love, waiting for love. Thank the stars it's Friday. I'm burning like a fire gone wild on Saturday. Guess I won't be coming to church on Sunday. I'll be waiting for love, waiting for love.So come

2021年，也就是今年 Selena Gomez 和男歌手 Ram Alejandro 共同推出这首西班牙语的歌曲 Bala。 简单的旋律配合动感的节奏，加上无限循环的歌词，很快把你带入到专属于他们的音乐世界里。在这里呢，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小情绪，安静的欣赏这段来自异国的浪漫情调，尽情的享受生活所带来的馈赠吧。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比如说接下来这首非常经典的零点乐队《爱不爱我》。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却看不出我的感受。天好黑，风好冷，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我好累，我好疼，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就不再难过。别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我好累，我好疼，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